说这是个错误，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。不管第一个路有多苦，擦干眼泪告诉自己不准哭，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，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。 那英的这首《不管有多苦》可以说是一首能够给人力量的歌曲，不管是在事业上面还是感情上面，也都需要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。这首《不管有多苦》我们听到的是原唱那英的版本，而且呢也是由那英来创作的，可以说是一首原唱原创的歌曲。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两首翻唱歌曲，首先呢我们会听到李健翻唱王菲的那首《矜持》。李健说他听到王菲《天空》的时候就被王菲的声音所震撼，虽然是唱着同样的歌，但是李健的《矜持》版本呢会更加的感性细腻，充满着忧伤的浪漫。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，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，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，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。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，你闭上眼睛亲吻了我，不说一句，紧紧抱我在你的怀里。爱我到底， 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，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，深深去爱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健翻唱王菲的一首《矜持》，而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还是一首翻唱歌曲，它与原曲的改编呢会比刚才的那首《矜持》更大，它就是李荣浩翻唱赵薇在《还珠格格》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片尾曲，叫做《有一个姑娘》。我们来听听李荣浩版的《有一个姑娘》是一种什么感觉。 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任性，她还有一些嚣张。有一个姑娘，她有一些叛逆，她还有一些疯狂。啊，那个姑娘啊，是那个姑娘啊。就是这个姑娘，

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下半时段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来自于李玟，是她1998年发行的《滴答滴暗示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美丽笨女人》。以一个第三人称的角度跳出来看，陷入感情当中的女人。歌呢，在最后的部分也唱出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笨女人，她的故事发生在每个角落里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美丽笨女人的称呼其实适合很多陷入爱情当中的女人们，而且也在最后的时候告诉这样的一类人，不要迷迷糊糊地勉强自己，而且爱也不是死心塌地就会有结局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叫做《你不知道的事》，是由王力宏演唱的，而且呢也是由他主演的电影《恋爱通告》当中的一首主题曲，一起来听。 蝴蝶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 我们听到的这首《你不知道的事》收录在王力宏《火力全开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其实王力宏呢已经不能算是乐坛的新人了，也可以说他是乐坛的一位实力派的创作型的唱将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可以说是乐坛的常青树，或者说是一位乐坛非常有分量的女歌手，她就是苏芮。我们会听到她的《一样的月光》，它是1983年台湾出品的歌舞电影《搭错车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由吴念真、罗大佑作词，李寿全来作曲的。歌曲时而舒缓，时而震撼，非常经典。 刚我们听到的是苏芮的一首经典老歌《一样的月光》。说它经典啊，不仅仅是因为苏芮的演唱，另外呢，也是由于这首歌的歌词写得非常的震撼。他说：“谁能告诉我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和我？其实走在哪里呢，月光都是一样的，很多情况下是你我的改变。”所以现在大家都愿意去追求一种状态，那就是追求我们的初心，想一想最初的我们的样子，以及我们最初的追求是什么样的。来听齐秦《原来的我》。 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海誓山盟抛在脑后。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。

北京时间23:20。